唔講個名啦，就設計嘅個 P 字咧，就整到好似個拳頭咁樣嘅。 嗯， 啊，你上網睇翻佢個標誌就得噶。個 P 字咪有個中間個空位嘅。 係啊。 嚇，個空位嘅寓意係咩咧？哇，冇得頂呢啲設計嘅嘢，真係我真係唔好曉。寓意把握現在，放眼未來嘅。 哇，好好遠咯、啊，我覺得。 但 即係你諗下。其实个 logo 就是一个 P 字咁样嘅，即系话个 P 字好似个拳头咁样，即系解放军咁样啦。中间就系、是、把握现在，放眼未来。咁你中间个 P 字中间个位点样？ 系咪都系？ 咁你讲乜都得噶啦。阿的个 D 字都好，都好把握未来。 唔系 阿 J 四个 J 字濑嘢啦。 哎 呀，你啲未来就有个口走咗出去啊！ 漏晒， 漏晒。我个 E 字仲衰，两个口漏嘅。 唔系，但系后边好犀利噶呢间公司，即 系 个领导， 犀利 领导层。 咁、那个 P 字系点解咧？第一咧就系讲紧 PLA 啦，即系。中國解放軍嘅宿舍個 P 字， 嗯， 第二個咧就叫 power， 哇， 就是、P 字嘅嚇，咁啊，所以即係嗰陣時，即、就、係、是、幾十年前咧，即、就、係、是、非常之靚啊嚇。咁就嗱，佢1983年就成立嘅，嗱、嗯，講一講佢而家個管理層先，全部都係咧，哇，好想做佢哋屋企一份子嘅， 哇，簡直係啊， 和平， 嗯， 公即係保理集團啦，即係。即係保理文化同埋保理地產嗰個阿媽，名譽董事長，咁、 嗯、 佢就何斌個仔嚟嘅， 嚇 咁啊何斌啊何彪啊，大家唔知係邊個啦，唔緊要啦， 唔緊要， 但係佢係鄧小平嘅女婿嚟嘅 ，OK。 另一個就係基軍，基軍就係以前國務院副總理基鵬飛個仔，係 啦， 鄧融咁啊好明顯個名啊，有個鄧就鄧小平個女啦。王小潮就係之前國家主席楊尚昆個女婿， 李老伯。 葉選廉一聽就知係有個葉字啊，即係葉劍英個仔啦。王軍就係王振個仔，啊，王軍本身個名字已經好堅㗎啦嚇。陳洪生就係即係之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仁個仔。徐念沙咁呢个弱啲啦，刘华清个女婿啫、嗯，即系以前系军委副主席嚟嘅。咁所以你谂下上边嗰班咧， 邓家、杨尚昆、 邓家、杨家， 跟住 王军、 叶剑英 呢一扎，哇，全部系开国功臣嘅后代嚟嘅。 呢扎讲一讲啦，长征25000里有份，十大元帅嗰扎人全部摆晒喺度，跟住然之后过完文革之后，整顿翻成个中国嘅新经济发展喺晒度嘅嗰扎， 嗰扎 上咗天堂嘅人。睇曬到啦， 好勁嘅，即係呢一扎咧，即係你點鬥咧都鬥佢唔到噶，啊，因為即係佢哋基本上就係中國咁滯噶啦，即係中國嘅開國君臣嘅第二代，即係爭個姓毛嘅啫， 係啦， 有個姓毛喺度咧就冇得頂噶啦， 個大嘅權力等於共濟會啦， 係啦，咁所以話阿保理文化得唔得？一定得嘅，因為即係。佢背後實在太強啦，太勁啦，嗰、那個後台係勁到不得了啊！即係如果 Jace 求其入咗一個位嗰度咧，做佢嗰個新抱咧，哇不得了咯，真係不得了！即係啲錢多到你都唔識使嘅啫， 都唔知做 乜好啊！咁啊，1983年其實都開保理科技到成立嘅時候咧，都係幫做啲軍工設備嘅，即係做採購嘅，幫啲軍隊買嘢啊咁樣嘅啫。咁啊，所以真係土好多錢嘅。咁去到1999年3月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咁因為即係國務院咧就頒布咧，軍隊、武警同埋政法機關咧唔可以從事商業活動。 嗯。 啊，咁保理科技啊賴嘢啦，因為佢係軍隊下面嘅公司，咁軍隊而家唔可以從事經濟活動啊嘛，咁應該收皮啦。 嗯。 咁但係當然佢有個勢力係非常之大，咁佢唔使收皮。咁啊，佢搖身一變咧，佢就唔係做一啲軍隊嘅嘢啦，佢就直頭係做變咗一間國有重要骨幹企業，係、 嗯、 啦。咁其他嗰啲咧，即係幫軍隊做嘢啊，幫武警做嗰啲商業活動咧，就全部就要冚期噶啦。唯獨是佢咧，就變成一個國有重要骨幹企業嘅。咁跟住其實喺1993年嘅時候咧，佢就收喺香港買一隻殼就119。啊！哎呀，死啊！叫咩名咧？哎呀，我系咁查今日海康啊，新海康，好似已经系新海康吓，咁啊收咗呢只咁嘅壳翻嚟嘅，咁啊跟住一路收咗翻嚟之后咧， 就基本上係啊，新海康唔使查啦，買咗 55% 嘅，根本基本上之後咧就冇做過任何嘢嘅，又冇改名啊，又冇成啊，只係買咗呢間新海康。呢間新海康係台灣嘅做航運嘅公司，就買咗 55%。咁啊，去到2005年1月嘅時候咧，先至改名咧就保理地產嘅啫。OK 嚇，咁就去到1999年3月嘅時候啦，啱啱講過啦，就要同軍隊脱歐啦，咁啊變成一個嘅重要國有嘅企業嘅。咁有好多人都問啦，咁嗰陣時1993年買咗殼翻嚟，又唔改名，又乜嘢都冇，咁做乜鬼嘢呢？咁基本上冇人知道做咩嘅。咁你可以話佢係一個投資囉。咁但係你話喂投資使唔使買成 55% 啊，買啲啲咪算囉。咁唔知點解啦。可能中間佢係有啲嘢想做嘅，即係喺個保理地產。咁第一樣嘢可能就係嗰陣時內房股根本唔興香啦，1999幾年嘅時候，咁一路做唔到啦。第二樣嘢呢亦都可能關乎於王軍呢個人嘅。王軍係一個好出名好犀利嘅人嚟嘅。 同埋93年呢講一講嗰陣時係即係啱啱開始一紮嘅紅籌過嚟落嚟香港啦。 係啦係啦，咁係順便買賣嘅。 大部分應該咁樣講，正如耀尊講，可能有啲嘢做，但最重要一樣嘢嘅先要攞咗一個上市公司嘅地位先喺香港度。 佢就攞咗，但佢冇用到呢個地位嘅，佢只係即係作為一個投資者身份咧，買咗呢間新海康 55% 嘅啫。 買， 跟住新海康自己做啲喺裏面做啲咩呢，就佢就好似冇乜理到咁樣嘅。咁所以個股價咧就上落得好大嘅，即係話佢收購咁就升咗上去，跟住冇料到砰一聲跌翻曬落嚟。嗱，咁黃一講講黃軍啦，黃軍啊其實中信集團嘅老總嚟嘅，咁紅色資本家。非常之有錢，亦都係非常之咁叻嘅一個人，因為佢係第一個炒深圳樓嘅。深圳房地產佢即係可以做到而家咁樣咧，其實佢功不可沒嘅。咁佢第一個炒深圳樓，咁啊攞咗好多深圳地，都係炒到發癲嘅。 八十年代 係啦，嗰陣時炒癲，跟住佢就仲可以唔知係佢拉攏啊，還是係真係咁啱啦。跟住鄧小平南巡落深圳啊嘛，跟住深圳就經濟起飛啦，跟住佢又發到 bili bali 啦。咁其實佢唔使靠呢啲好發嘅，因為中信即係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即係中信已經係一間好有power 嘅公司啦嚇，咁你話93年到之後買咗殼翻嚟，乜都冇搞，啱講過，可能第一樣嘢就係個市唔走啦，市場對於內房基本上係冇興趣啦，咁所以佢想做啲咩都唔得，咁亦都可能關乎一單嘢，就係1996年嘅，咁喺美國嗰度咧有一間好大嘅新聞，就係美國 FBI 咧搜到2000支嘅中國製造嘅 AK-47 自動步槍。咁跟住就捉咗一班走私呢啲槍嘅中國特務 啊，記得啦， 中國特務，跟住就爆出嚟咧，就話保理咧就係有參與到呢個走私嘅，以走私批軍火嘅。咁其中黃軍同埋啱啱講過另一個和平咧，就係被通緝嘅，被追捕嘅一個人嚟嘅。咁所以跟住之後咧，兩個人都喺。即係有少少銷聲匿跡咁樣一段日子啦，因為即係美國根本就要周佢哋嘛，咁所以可能因為1996年出現呢單嘢呢，咁佢哋又冇即係唔係咁啱呢，就將佢即係1919呢就轉型嘅。 但黃軍幾得意㗎喎，黃軍本身其實 唔好講黃軍壞話，本身網台都咁話啫。 我知，但本身係一個足球員嚟㗎喎。 系啊， 系喎、 啊， 呢样嘢先，我觉得有啲得意啫。 黄军据说咧，即系啲野史啦，咁讲啦，就是、一个富二代啦，即系唔系官二代啦，可以咁讲吓，咁、啊、就不务正业啦，踢下波啊，打下交啊，咁样吓、啊，就无所事事嘅、上半生都无所事事嘅。就自从佢唔知点解搭咗条路入咗深圳房地产之后咧，就跟住 bling bling 咁样。扶搖直上啦，咁而家即基本上佢好有錢，好權力係好大嘅， 前國家隊成員嚟㗎，足球 係啊，咁啊權力就非常之大嘅，咁跟住就保理集團就攞咗個國家嗰個嘅骨幹企業之後咧，就開始發展啦，就咪啱講啦，就搞文化啦，即係嗰啲拍賣嗰啲事業啦，房地產啦，有涉及少部分嘅軍工啊啲咁嘅東西啦。佢又叫軍民品貿易嘅，即係軍工，但係就民用軍工咁嘅東西啦嘅貿易啦。咁有啲礦產資源，咁但係最主要咧都係即係房地產同埋呢個嘅文化藝術嘅、文化藝術嘅講緊拍賣嘅啫。 哦，OK。 咁所以即係你話保理呢啲 即係好大 power 嘅，係 power 勁得大到不得了嘅，你冇人可以同佢匹敵嘅。佢嗰、那個董事會個陣容，你諗下，如果保利集團喺上面要開個會嘅董事會，啱啱講嗰啲名字要坐埋一齊咧，真係好犀利。 成個 真係成個黨中央咁樣嘅， 係 啊，即係二萬五千里，佢啲白嘢二萬五千里長征。即係數數埋埋十幾萬長征，十幾萬英里長征嘅， 係啊， 因為夾夾埋埋就好犀利嘅呢班人。 嗰扎人基本上即係你等同於成個新中國開國嗰扎㗎啦。係 啊，即係成班都係開國功臣嚟嘅。咁啊，保利地產即係保利最主要係用地產係發圍嘅，喺香港市場裏面。咁但係大陸裏面呢，基本上佢唔係需要好需要用利用地產，因為淨係嗰扎人個名已經係夠曬。 但保利建設 OK 啦，地產佢有地產啦，有保利建設啦。我記得保利建設而家都喺香港有涉及一啲起樓嗰啲嘢㗎喇。 我嗰間應該就唔關佢事嘅。 唔關佢事。 嗰間你係咪講破 YITC 嘅，嗰間應該唔關佢事嘅。 Okay。 唔關佢事嘅。咁佢講一講即係中國嗰個房地產發展啦。咁其實分開咗幾個年代，咁保利亦都係一個舉足輕重嘅。第一期就係80年代啦。咁嗰陣時80年代你都未出世，中國房地產係咩呢？其實冇嘢嘅。中國房地產基本上呢就係一潭死水嚟嘅。 田囉。 田啦。 牛囉。 好多地啦。 菜囉。 冇人起樓㗎啦。 係啦。 咁跟住就1986年嗰陣時呢就煙台嗰度做試點嘅。就係要搞一啲嘅所謂嘅商品房。咁以前呢即係80年之前呢就是、福利分房制度嘅。即係譬如阿 J 死，即係總之你喺大陸嗰邊做嘢，你係國內人，你喺大陸做嘢，你一定係公務員嚟㗎嘛。 係 共產黨，你一定公務員㗎嘛，咁你就可以有福利分房嘅。咁你無論你做咩，你做乞衣都好，你做咩都好，我都係分嗰啲房俾你㗎啦。咁跟住之後呢就喺煙台進行試點呢就唔分房。係啦。咁你自己搞掂佢啦，咁可能有啲補貼啊，有啲拎塊田出嚟，我就俾笪地你起樓啦咁樣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完全係不成氣候嘅，因為嗰80年代末期咧，中國嘅通脹咧係極高嘅，中國嘅通脹嗰陣時每一年咧差唔多有 19% 嘅，咁所以基本上地產冇人可以買得起嘅，你唔分俾我根本冇可能買到樓啊，因為嗰個地產佢又冇補，如果冇補貼嘅話咧個價貴到。即當然你如果而家去比較嘅話，好平啫，講幾萬蚊。但係80年代喺大陸幾萬蚊，直頭娶70個老婆都差唔多都仲得。咁所以就爛尾嘅，第一彎嘅中國爛尾樓係嗰個時候出嚟嘅。因為即係佢冇任何嘅其他嘅政策嘅配套咧，就停止個福利分房啊。咁搞到成個樓市都冧咗。跟住去到1990年嘅時候，當然就係啱講啦。鄧小平南巡啦，鄧小平南巡就講咗啦，就係話咧，房地產啊就要高速發展，跟住砰砰砰砰咁去發展啦，跟住亦都係同時間咧，因為又冇好好嘅一啲嘅調控或者配合咧，又第二批嘅爛尾樓嚟嘅，嗰陣時對香港影響最深啦， 好多， 因為嗰陣時香港好多人走上大陸起樓嘅，因為一好簡單嘅道理嘅啫，你嗰陣時喺香港。最有錢嘅係咩呢？李嘉誠嗰啲啦，起樓嗰啲啦。咁但你喺香港，你幾巴閉都做唔到李嘉誠㗎嘛，大家心知肚明。因為你香港買塊笪地都冇可能嘅。咁好多人都唯有呢就發個李嘉誠夢呢就去大陸啦。咁買地起樓，咁跟住呢銀行突然間收水。咁全部變咗爛尾樓。 麗城啊嗰啲。 係好多啦，我嗰陣時識好多朋友喺大陸就衰到貼地，就係嗰個90年代㗎啦。咁跟住去到2000年嘅時候呢，哇，呢一波嘅房地產投資熱呢就最犀利啦，到而家都係呀，即係經歷咗十幾年嘅一個嘅投資地產嘅浪潮啊，因為有好多嘅優惠政策啊，包括即係以個之前啦，譬如係2000年開頭嘅時候啊，退還個人利得稅啦，降低個交易稅啦，放寬嘅銀行貸款條件啦，房地產扶持力度係加大咗啦，全部啊令到啲房地產市場由2000年嘅開始呢衝到不得了嘅，咁啊嗰陣時嘅源頭，啱講個90年代嘅源頭呢就喺深圳嗰度，2000年嗰陣時嘅源頭呢就喺上海嗰度嘅，因為上海嗰陣時我唔知係有心定無意啦，就出咗好多錯嘅政策出嚟嘅，佢諗住啲政策呢係壓個樓市，但係呢係火上加油嘅，即係譬如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呢，50萬以下嘅樓 即係嗰陣時講50万以下嘅樓唔准做貸款。 我諗緊邊個係上海市市長？ 我都唔記得2000年嗰陣時候。 好似係捉咗。 唔記得啦，捉咗好多個啦，上海市市長。 楊公如嗰、那個，我唔記得咗，繼續。 唔係楊公如嗰個嘅，係周正毅。嗰、那個唔係市長嚟， 啱富商係。 唔係周正毅係一個商人嚟嘅， 係 一個。 但嗰個係嗰個時期，跟住俾人拉嘅。 係嗰個時期嘅， 同嗰個線嘅係咯。 嗱， 但我唔記得咗。 嗱，想講先，即係點解話50万樓下嗰啲咧就銀行唔做貸款？點解會令到啲樓價飆升咧？ 嗯， 就因為50万樓下嗰啲唔做得貸款啊嘛，咪全部嗌個價咪50万樓上咯。 哦， 嗱，本來。阿 J 层楼45万嘅啫， 都嗌五万二。 譬如阿 D 有层楼45万，阿 J 想买45万，咁银行话你45万买咧，我又做唔到贷款，咁阿 D 话50万咯，咁啊你又要做贷款，咪50万咯，系啦，咁啊无端端啲价咧就全部升咗10几万嘅，就升个爆灯。咁啊周正毅个嗰个时候咧就其实就好简单嘅，周正毅咧有啲似华尔街之狼个主角嘅，系有啲似嘅，吓咁啊第一佢堆砌咗一个。好即嗰陣時佢係上海首富嚟嘅。 係啦。 嗰一期呢上海頭三位嘅首富好識嘅。周正毅啦。第二位呢我冇記錯就叫楊洋嘅。第三個所謂嘅首富呢就係、是、嗰陣時有隻上海漢陽嘅上市公司嘅。嗰、那個老細嚟嘅。 嗯。 咁三個都唔係好人啦，楊洋就黑社會嚟嘅。周正毅呢就係、是、一個神棍嚟嘅。 嗯。 咁、啊、因為點解呢，因為嗰陣時候譬如啱啱2000年嘅時候呢，香港人對大陸嘅資訊其實都唔算好多嘅。 嗯。 都唔算好多。你互聯網有，但唔係話咁多冇維京呀、維基呀嗰啲咁嘅東西。 對。 周正毅落到嚟香港嘅時候呢，佢就掛住個 title 呢就係、是、上海首富。 嗯。 咁你又慘啦。你做香港啲銀行啊，或者係咩都好啦，突然之間坐在你面前嗰個叫上海首富，你信唔信好呢？ 係啦， 你老虎都信住先啦，係嘛？咁咪出事咯。但係真係因為個排場又排得好好犀利嘅。咁嗰陣時我去屋企咧，去住大坑嘅，嗰啲獨立屋嘅大坑獨立屋咧，我未見過一個人個廳。佢兩公婆啦，佢個老婆就姓毛嘅， 嚇、 我係叫毛毛嘅，嚇、咁你嗰啲獨立 house 好大嘅本身。咁你未見過個廳會咁樣設計？佢個廳係點樣設計？佢將個廳去設計到，即係兩層咧，佢打通咗上下層啦，咁廳好高啦。佢將個廳設計到一間舞廳咁樣嘅，即係舞廳唔緊要嘅，舞廳都係啲五顏六色啲燈嘅啫，係咪？但係佢係嗰啲60年代舞廳， 茶舞嗰啲。 系啊，咪有个好大嘅波嘅，闪下闪下咁，有啲灯射落去个波转下转下，有啲反射。佢整一个咁样嘅顶咁多， 喂正，佢真系放开 party 嘅。 茶舞 系咯， 唔知啊，可能佢两公婆就系、是、 喂唔系啊，啱啊，咪你等于 因为据闻就系两公婆其实喺上海卖饺子嘅，吓、不过唔知点样咧就招摇撞骗咁、样就攞咗个上海首富 title 来香港，跟住中国银行嗰阵时 系 即 系 好立乱噶嘛，中国银行、又有好多嗰啲咩小金库啊咁样嘅吓，因为佢我冇记错，应该佢系小金库嗰样嘢咧就衰咗嘅，咁系买咗好多嘢学嘅。 唔系30年代嘅上海咪咁咯，啲首富屋企都系有个波， 系啊，有个波又转下转下，睇下哇， 招待啲外国使节嚟啊，跳下舞啊。 但系佢两公婆个仔咧就 OK 嘅，即系正常少少嘅。佢两公婆即系嗰个阿毛毛咧，佢个老婆咧好鬼过瘾嘅。咁咪话你咩买咗个壳上市公司啊嘛、买咗上市公司就唔系我哋上市公司咧要请个Comset 即系公司秘书，即系佢以为 Comset 咧。是做啲秘書嘅嘢啊，即係 book 下食飯啊嗰啲咁嘅嘢啊。咁其實佢買咗間上市公司之後咧 ，Comset 都唔知係咩嚟㗎。公司秘書其實幫佢出 announcement 嘅，即係類似嗰啲咩嘢。 到而家好多都係啦，係 啦。咁但係做佢啲秘書咧爽，爽夾滑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好多手袋啊，咁啊唔要咧。哎呀 ，Jason， 哎呀這個 Hermes 咧，哎呀款唔靚，攞去啦咁樣。佢送好多手袋俾秘書嘅，咁啊即係好多人都想拍佢碼頭，不過當然係冧咗啦。咁嗰陣時，周正毅就喺上海裏面就係即係永遠都係咁啊，中國永遠都係咁啊，一有錢咧 或者係你衝到個碼頭好大呢，但你一定要喺大陸裏面俾返咁多嘢嘢人睇下㗎、你開頭一半年你真係衝咗上海首富，啲銀行一開始上去睇你上海係咪真係咁首富先，咁、你喺上海你就要穩地㗎啦嘛，咁仲出咗好多矛招啊，有啲毒招啊，去收地收啲樓返嚟嘅。咁、所以如果嗰陣時候二千年左緊嘅時候呢，你返大陸呢，你會見到好多樓呢就拉晒 banner 落嚟 嘅， 咩吸血僵尸周正毅啊，咩還我血汗金錢啊，還我樓啊咁樣嘅，咁所以就係、呢個就係周正毅啲故事啦。跟住最後佢都衰咗啦， 衰咗 啊，最後佢衰咗啦。咁嗰陣時都好刻畫到，即係上海嗰陣時嗰個樓市上，即係上得好快嘅。咁另一間就係譬如瑞安房地產，亦都係啦，即係收咗新天地翻嚟，亦都係好多喇喳招嘅。因為新天地嗰陣時係基本上未有新天地嗰陣時，新天地嗰笪地唔值錢噶嘛，嗰啲咁嘅屋即係。你俾3000蚊都買到返嚟㗎啦。因為嗰陣時上海人唔係話好有錢㗎嘛。咁佢係呃片片啦，咁呃咗成笪地方，又係拉晒 banner 嗰陣新天地。啊咩還我血汗金錢啊嗰隻咁樣㗎。咁嗰陣時就好刻畫咗呢，即係當時嗰個上海房價。跟住到而家呢亦都係咁樣啦。即係炒到而家都仲係咁嘅情況。咁當然而家好啲啦，即係收地呀嗰啲就冇，即係大城市就冇咁癲啦，冇咁恐怖 啦。當你嗰個地價 mark 咗上去嘅時候，係人都知道嗰塊地值錢啦。 係啦，咁其實中國另一個房地產市場一個好大嘅突破呢，就係、呢個嘅招拍掛嘅。 咦，咩嚟㗎？ 招拍掛呢其實同香港一樣呢，就係、招標、拍賣、掛牌、即係投地咁樣。 哦，但呢個係官方賣出嚟啦。 係啦係啦，官方賣出嚟嘅。咁衍生咗好多問題啦，因為就係、即係你話大城市嘅啲招拍掛嗰啲成交啊，咁個透明度係高嘅。但啲細城市嘅招拍掛啲成交額呢，即係成交價錢呢就好離奇嘅。曾經係出過一啲呢，就係個拍賣完之後呢，個成交價呢竟然係低過嗰個最低價嘅。即係譬如係阿 J 係博取一個啦，咁呢笪地500000開價咁樣，最後拍出嚟嗌，經過幾十輪嘅競投之後呢，最後得出嚟嘅成交呢係400000嘅。 點解可以返轉頭？ 唔知點解㗎喎，真係唔知點解㗎。因為嗰陣時地方政府拍地呢係亂咁嚟嘅，即係好多官商勾結嘅。 同埋地方政府攞地嘅係基本上係唔係好使錢攞嘅。 係啦，咁所以令到即係招拍掛呢就變咗一個，即係本來諗住拍賣地呢係會令到嗰個地價呢係市場化發展。咁點知呢令到嗰個地呢就更加係累積喺一啲嘅財團同埋啲有頭有勢嘅人嘅手上囉，即係講緊即係包括可能有機會就係保利集團呢啲公司啦。因為佢背後嘅背景實在太強。咁所以唔使問我，你話保利集團買唔買呢，即係冇得輸囉咁講。 佢咪新上咗隻呀？ 系保利文化， 保利文化， 保利文化 做咩噶？ 做拍卖咯， 做拍卖 咯， 就系、是、拍卖行嗰个， 就系、是、拍卖行嚟噶啦，即系可以媲美呢个苏富比嘅，咁佢即系你喺国内里边做拍卖嘅话咧，你大部分人都系揾保利噶啦， 但系迟咗咯，即系我谂 迟咗啦。 你话， 但佢又唔会炒自己股价嘅。因为你睇2019咧，其实保利地产咧，佢自己我谂佢系都冇炒过嘅。 好踏实嘅， 即系佢系1993年马学翻嚟，去到2001年咧，先至真系正式去做啲嘢嘅啫。即系正式系改咗个名，跟住去到呢过去嗰2、3、4年咧，先至个价先喐啫嘛。 系好踏实嘅， 好佢都唔自在嘅。即系正如可能阿迪你咁讲系啱嘅，可能1999年嗰阵时咧，好多红筹公司嚟香港买个壳。咁佢作為紅籌嘅大老闆，即係大佬，咁我都買個殼囉，買完之後又唔知點搞嘅。咁當然即係過去嗰10幾20年呢，皇軍亦都好多風風雨雨啦。牽涉一啲綁架 好多嘢啦。 咩又好鬼立立亂㗎，因為即係保利集團其實佢最大嘅基地呢就喺深圳嘅。最大嘅基地喺深圳，但係最大嘅權力嘅中心就喺北京嘅。咁如果你有機會上到北京嗰個保利集團嗰個大廈嘅話呢，你會見到佢個 lobby 呢，佢 lobby 咧就擺咗個十二個人投手出嚟嘅，當然係假噶啦。 係我知道， 擺咗出嚟，即係 當年圓明園十二生肖。 即係所以佢其實跟住佢由軍工到綜合企業，跟住地產，跟住到即係幫國家係保護文物嘅一間公司嚟咯。咁所以係唔會冧。 個 package 做得好好啦，但係你話講到保利文化，我覺得過咗最風光嘅時期，因為你話純粹講內地嗰個拍賣行業最風光，當然係由2008奧運前大約4月到一路殺到去2011年嗰段期間。 何為風光呢？你拍賣其實全世界嘅拍賣市場咧都冇乜興衰之別嘅。 但係 OK 嘅。 其實你拍賣行就係話，例如你拍咗個價越托越高啦，咁一定係收翻嗰個價可能10%嘅 charges 啦。但嗰陣時點解話即最風光嘅係？即唔好計嗰啲投手，唔好計投手嘅意思，即係話唔好計嗰十二生肖 嗰啲唔會拍㗎啦，嗰啲 你 國寶嚟， 即係可以講一講內地本身嗰啲畫有幾個近期嘅，即係近年嘅畫畫大師好興啦，即係呢個 徐悲鴻啦， 徐悲鴻啦， 張大千、 齊白石啦、張大千啦 ，OK， 可以講一講齊白石一幅畫，其實喺94至96年間香港見過嘅 ，OK， 增值嚟嘅，亞灣嗰陣時買緊大約30多萬到港紙啦 ，OK， 但係你轉個手，你發覺，去到我冇記錯，大致就係咁啦。2007年賣緊嘅係大約600多萬到人民幣，定係啦，2008年就已經係2000多萬拍到，跟住去到放完嗰40000億之後咧，最高價拍過係1億4000多萬， 因為冇辦法嘅呢啲。即係其實你又睇一啲好話你徐悲鴻啊、張大千啊嗰啲，梗係好重點嘅一啲拍賣項目啦。咁、其實佢做好多細恩嗰啲嘢嚇，因為點解咧？即係文化藝術係中國啲富二代啊、官二代啊好中意玩嘅一個嚇，嗰啲叫咩芙蓉風雅嘅嘢嚟嘅。 等於以前 買買賣賣嗰啲，即係其實買買賣賣好多假嘢啊、錯嘢啊。咁你落去保理嗰度，喂幫我賣啊，咁保理會幫你鑑證噶嘛。咁起碼知道我10年前買嗰幅張大千原來阿的畫嘅咁樣，咁起碼我都知啊，係咪先？係咪？ 唐伯虎。 咁但係佢係會受到一啲打貪影響嘅，打貪會有影響嘅。因為譬如你阿的話，你俾人打貪打到哇飯都冇錢開啦，但係揸住10張8張徐悲鴻，你敢唔敢拎出嚟賣咧？係咪？你拎出嚟賣，即係話哇你真係好貪喎。 嗯。 系嘛？咁你拿住啲画，咁你唯有就转手俾人卖嘅啫。 系啊， 系咪先？咁你转手俾人卖，你都唔好意思喺保利嗰度卖啦，系嘛？你可能喺其他求其一个鹅颈桥街市嗰度卖鬼咗就算啦。 但佢我就几留意嘅，因为你讲开，即系我唔知道保利文化系做拍卖啦，即系嗰间公司系拍咗拍卖行落去啦。但我知道拍卖系由保利集团啦，因为亚湾大概1年2次到啦，最大嘅邮票嘅拍卖咧都会经保利嘅。 系啊，好，其实保利系做得好犀利嘅，因为即系好多。譬如蘇富比嗰啲就好外國式嘅， 係 咁保理就有中國特色嘅，即係其實中國都試過好多次啦。中國因為中國人喺國際拍賣場裏面咧，即係某程度上係一個不受歡迎人物嚟嘅。即係第一，佢會浪個價爆咗；第二，佢會玩嘢，即係你拍咗啦，唔俾錢， 又試過 嘅。咁所以佢喺蘇富比裏面，中國人咧就不受歡迎嘅。咁但係你保理啊，一定受欢迎啦！你试下你喺保理嗰度拍咗之后，你唔俾钱，你真系睇下听日出唔出得街啦，系嘛？你知啱讲佢啲背景噶啦，咁啊，所以保理系有佢嗰个生意量嘅，好大嘅，拍卖个涌收都好犀利嘅，好犀利嘅，所以冇得输嘅呢啲。 最后啊，问下姚川啊，听过 Jackie 峰嘅节目啊？ 喂 ，OK 喎，我想讲喎。 行 得喎、易入口喎、即係你唔好叫我講個名啦、 個名真係太重口味啦算 了。好重口味啊,OK 喎、 ,OK 啊。 係咪咁咪匯豐即係我都唔知原來有咁多嘢㗎。 好多嘢。 好多嘢㗎即係應該會淨係匯豐可以講10集㗎大佬。匯豐係講10集㗎。因為好多 K 好多神秘嘢嘅匯豐一間100多年嘅公司由上海搬返嚟香港。中間佢唔肯搣甩上海嗰兩個字，好多神秘嘢。 呢度已經好多啦。 淨係匯豐嗰個最終，即係個大股東係邊個啊？而家都冇人知啦。就係一個謎嚟嘅。即係我啊聽講，我覺得都係流流地啦。我聽講咧，匯豐嘅大股東咧係一間英國倫敦嘅修道院嘅女嘅修道院嘅。咁唔知係咪㗎？冇人知㗎。即係佢最後個，即係幕後嘅大股東。 有可能㗎。 即係有可能㗎，係啊。 傳教士資金。 即係可能有一滴。系汇丰大股东， 唔、会 系嘛？ 一定唔会放心。 唔知噶，即系因为可能你阿爸你阿妈揸住，佢唔话俾你听。 我希望啦， 即系可能你阿爸你阿妈唔知，可能你阿爷阿公啊咁样咧，系咪？ 希望啦， 吓咁啊，系冇人知嘅。咁啊，汇丰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嘢嘅， 系啊， 几好啊，几好啊，唔错个节目。 等 我同 Jackie 峰啦夾多啲啦，咁啊翻轉頭其實我自己都想講嘅，可能講下即都會講多少有 part 係講匯豐喺香港七十年代嘅嘢啦，咁啊睇下過多幾集之後啦，咁啊 唔係你可以講噶，我可以俾啲題目你哋去深入發掘㗎，因為你哋死唔緊要嘛，即係我唔好意思講啦，即係關於即係啱講皇軍嘅， 哇你 啊皇軍就真係不能亂講佢嘅，因為皇軍喺1996年嘅時候咧。啊，系咪呢个时候咧？都睇 check 翻先。 嗯，啊，你条友。 1995年 啊， 系，有个人叫黄冰， 嗯， 就喺深圳香蜜湖咧就绑架咗一个人嘅， 嗯， 吓，个人都当然系好巴闭啦， 嗯， 吓，咁啊，跟住嗰阵时香港都可以报道呢啲新闻噶嘛，1995年未回归啊嘛，吓，咁啊，就系叫做共产党嘅黑色新闻咁样报道嘅，曝光咗嘅，吓，因为呢一次嘅绑架咧就涉及两个派系，一边咧就系啱讲嘅黄冰啦，另一边咧就系叶选平个老婆嘅，吓，咁啊，跟住当然又系皇军出嚟解话啊，咁样跟住哇，搞到风风雨雨，吓，跟住呢件事咧就不了了之嘅， 嗯， 吓，咁啊，就算你话啱讲即系走私军火啊 ，AK-47 嗰单嘢咧，到最后都冇咩搞到出嚟嘅， 嗯， 吓，咁啊，所以即系基本上后边政府又摆平咗一个政府咁样嘅，吓，咁呢啲你可以刮下嘅，系1995年，你叫 Jackie 峰去图书馆查啊，1995年6月24号嘅， 好， 吓，咁就系案发地点咧就系深圳香蜜湖嘅。啊，那個 category 咧就係綁架， 哇！呢啲 咁你查一下中間 好難搞， 後邊發生緊啲咩事啊咁樣啦。咁、啊、你講完之後，你哋兩個就會好快就 你唔見咗？ 唔會，佢哋個頭應該一個做咗龍頭啦，一個做咗虎頭咁擺喺上邊咁樣吊住條絲吊翻三五七個月啦。 攞命去講唔講呢個啦？講就講另外一單啦。 係啦，咁啊，所以保利就好。權傾潮嘅一間公司，嗯、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佢哋唔會好理股價嘅，即係從2019裏邊嘅十幾年嘅歷史咧，佢哋應該唔好 care 個股價。 嗯，好啊，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 ，OK， 好， 咁啊，希望多支持 Jackie 峰個節目啦， 一定要聽 ，OK， 好，下個禮拜見，拜拜。 Hello， 你而家聽緊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夏薩特。